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，可能为了某个深情，能见上一面就有一时的高兴，冲动所以吸引， 那么容易动心，因为年轻，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。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，得意也不再往昔。 纯真过回恨，最初不会经营， 承受了痛恨，需要步步为营， 从如今渐渐爱到冷静， 都是刻骨铭心。 爱情也有生命，是追逐天上流星，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认命，诱惑中摆不平， 爱恨浪漫不用后再掌心，情歌淡淡然也很动听，相信激情温情的事情，不用问什么原因， 难度过悔恨那么晚才梦醒， 失不了后悔那么快就觉醒， 从感情渐渐变得理性，爱情也有生命， 爱过真的真的不停， 结局不问剧情， you

轻声，也许吧， 也许吧， 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决定只因你爱太多，只懂得付出不知善恶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很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酒壶。 剩下最终的承诺，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了，曾经也是那么的爱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最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剩下最终的我承诺，你要我用生命去复合，曾经爱是那么的爱，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最后相信你了，结果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领天气纸和快乐出去。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。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避不得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想起，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爱情我未必让自己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。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一个人看旧电影，是我不小心的。离开你我才 骗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。淋湿的昨天忘记，离开以后再交给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到底，未必让自己。假装很坚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就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孤寂的心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